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130集，就职典礼上的宣誓。回京之前，冬至就听说何玉、看朝生他们已经回来了，不过还没来得及回去跟老朋友们相聚。一下飞机，他就和李应他们一起被拉往郊外。 不会又要来一次突发考核吧？ 应该不会吧？你看这家伙连走路还脚软，能参加什么考核？ 李应这说的是冬至。冬至在飞机上没吃多少，现在瘫座位上有点晕车恶心。 谁接连喝了一个月白粥都会脚软，你现在给我个鸳鸯锅，我能满血复活给你看。 要不要再给你碗担担面？ 不知道是晕车晕过头还是怎么样，李应一面说担担面，冬至捂住嘴巴更想吐了。 你这不是晕车，是妊娠反应吧？ 冬至没力气斗嘴了，他怕一松手就会吐出来。下车的时候他还脸色煞白，头重脚轻。龙身见状就道： 手拿来。 冬至还以为师父要给摸摸小手安慰，忙不迭把手伸过去，却见龙身对准他虎口的位置直接一掐。惊起无数林中飞鸟。 好点没？ 冬至两眼泪汪汪，敢怒不敢言，忍痛点点头，生怕龙身再给他来一下。 以后晕车可以按这个穴位，立竿见影。 就算有效，那也是用疼痛来转移注意力吧。 冬至发现，打从自己拜师之后，跟师父的身体亲密接触的确是更多了。比如说，师父单独指导他练剑的时候，也会手把手教他。但同样的，龙身出手也绝对不留情，甚至比之前还要严厉许多，该骂该训的时候更是从来没有心软过。然而面对刘清波的嫉妒，冬至还是故作风轻云淡，或者血泪往肚子里吞。 这真是令人悲喜交加的人生。 下了车，众人看见目的地就觉得这次绝对又是一次失恋了。密林石道，寂静无人，谁知想象中的惊险却一直没有到来。龙身与宋志存领着他们走向墓园的深处，不少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为首的是蒋局长、吴炳天。冬至放眼望去都是面熟的人，何玉他们竟然也在。大家都穿着这黑色西装和中山装，何玉看见他也仅是微微点头，没有像往常那样嬉笑打招呼。左右两座墓碑分别是周月与邢乔生的名字。等冬至他们站定，吴炳天环视一周道： 今天有一件消息要向各位宣布。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周月和邢乔生他们和你们一样，也将在今日正式成为特管局的一员。只不过他们已经长眠在地下，而你们还能站在这里听我说话。我知道这个好消息本来应该是在大礼堂里大家隆重打扮，再郑重宣布，但是邢乔生和周月两位同志，他们已经永远没有办法和你们一样穿着好看的衣服前赴朋友恋人的约会，和他们一起庆祝。所以为了让他们参加入职典礼，我们最终选择在这里向你们宣布这个好消息。 两张曾经鲜活的笑脸现在已经成了碑石上永远凝固的照片，不少人悄悄低头，红了双眼。 我宣布， 朝月、邢乔生、李应、冬至、刘清波、张松、巴桑等合共16人，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事务管理局成员。下面请你们跟着我宣誓，我愿将此身奉献国家与人民。 我愿将此身奉献国家与人民。 恪尽职守，为国尽忠。 恪尽职守，为国尽忠。 严格执法，大公无私。 严格执法，大公无私。 吴炳添立于碑前，他念一句，众人跟着念一句，从一开始的参差不齐，到越来越洪亮，越来越整齐。树叶被风拂过，阳光斑驳，沙沙作响，那是周月与邢敲声无声的回应。宣誓完毕，吴炳添温声道： 正式的入职手续，局里已经在给你们办了。今年每个刚入总局的成员都会有1到2年的考察期，在考察期间基本都要被分配到分局去实习，具体单位由上面来安排，大概1周后就会落实下来。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好好休息，就当放个假吧。 众人一愣，大家都以为通过实践考试进入总局以后就一直留在总局工作了，没想到还有考察期这一出。 吴局，那考察期有淘汰率吗？ 当然有，考察期就是日常工作，如果遇到什么棘手的案子，你们也一样要上。下面有请蒋局长为大家讲两句吧。 掌声中，蒋局长清清嗓子开始讲两句，先是肯定了众人在银川之行中的表现，缅怀了周月和邢乔生的牺牲，再抚今追昔，鼓励大家向牺牲的同伴学习，继续在一线英勇作战云云。冬至盯着周月和邢乔生的墓碑发呆出神，有种他们俩下一刻就要从坟墓里跳出来打局长的错觉，这一想不免又是好笑又是伤感。幸好大家也习惯蒋局长的风格了，等他老人家说完，终于想到旁边还有两位副局长，蒋局长转头看向龙申。 这个龙局也说两句吧。 龙申一贯是言简意赅的作风，说是两句也真就是两句。 我不希望你们当逃兵，也不希望这里以后再增加你们的墓碑。 宋志存则温和多了，他对着众人微微一笑： 大家都是从生死线上刚下来的，经过这一次啊，你们已经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了。我没有别的交代，只希望各位在考察期内也能好好干。明年年底啊，将会有世界范围内的修行者交流大会，我希望到时候能够看见你们为国争光的身影。 一个很特别的入职典礼，冬至听何玉他们说过，以前所有就职典礼都是在特管局的礼堂或天台，没想到这次换成了墓园。但包括他在内，这可能是所有人毕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幕。冬至还记得龙申说过，他在特管局成立以前就已经在了，那么对方应该也目睹过无数同伴的生与死，送走过无数人吧。想起此，他不由将目光移到墓碑旁边的黑衣男人身上，后者正抬头从周月和邢乔生的墓碑放眼望向墓园里一块块洁白的碑石上，每一块墓碑都记载着一个人的悲欢岁月，每一块墓碑都是和平背后的春秋见证者。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普通人的和平与欢乐。在认识龙申、何玉这些人之前，冬至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能够平安活到现在，吃喝玩乐随心所欲，是一种幸运。将来会不会有朝一日，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可能是他自己，可能是李应、巴桑，甚至是宋志存或者龙申，也要为国捐躯，躺在这里成为其中一块墓碑的主人。渺小的种子不经意落入泥土，深埋地下，又在无意间得到雨露滋润，破开层层阻碍，最终生出嫩叶新枝，长成如今拱卫墓碑的明丽灿烂繁花盛景。天光落在花瓣上，也落在每个人的心间。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